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和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如果爱这部电影在2005年也算是在中国影坛开创了一个电影加音乐剧的这种混搭的先河，除了画面和故事都相当唯美以外，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也为它增分不少。而张学友本人也把这部电影的音乐处理得非常有舞台剧的感觉。事实上，张学友本人对音乐剧也相当的有兴趣，他还曾经在电影上映那一年说，如果有机会还想把《如果爱》当作雪狼湖一样的来进行改编，搬上舞台。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经典，但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内地歌坛魏雪漫的翻唱《听海》。 写信告诉我今夜爱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背上了心却还不清醒，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

悲伤。

的心真的受伤了。 王彦之干净而且清淡的声音似乎只适合浅浅的吉他或者安静的钢琴来搭配。刚才这首歌叫做《我真的受伤了》，是张学友近几年来比较特别的一首作品，而王彦之作为他的创作人也因为这首歌而一度走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需要听一个清淡配器的作品，这首歌是陈洁仪的《我真的爱错》。 我说什么，希望我说什么，你到底在等什么？当爱情走到分岔路的时候，你说谁不寂寞？别问我要什么，希望得到什么，你还能给我什么？明明看见你们在街头亲热，你却说只是朋友。既然你曾经拥有不想要留，我又何苦为你守着从未出生的门锁？忘了我想的心爱的你，才能真正走出你从未实现过的梦。我真的爱错，我真的爱错，我真的爱错。会是什么？未来应该如何？我到底在怕什么？孤独声音被月光照得空洞，这时候我只想走。既然你曾经拥有不想要留，我又何苦为你守着从未出生的门锁？忘了我想的心爱的你，才能真正走出你从未实现过的梦。路人都在笑我，让我太不起头，这次我真的爱错。当女人爱到最委屈的时候，我想说谁听我说？ 王彦之属于还充满了幻想的理想主义的文艺女青年，而陈洁仪呢则是经历过一些事情，现在变得云淡风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陈升这个历经沧桑的看透世情的老男人的歌。如果你也经历过人生的一些悲欢离合，你一定会喜欢陈升的情歌。 不管是深夜，不管是白天，我都一个人走开，因为你有所习惯了自由，想要一个人生活，只是忧郁的蔷薇不是牵绊你的都市。如果你还爱我，为何那样漠然？ 直到有花开，直到有花落，却不知道有寒冬。就算是寒冬，偶尔有晴天，我的心中下着雪。答应自己不再哭，为何天空又飘过雨丝？如果你还爱我，为何那样漠然不在乎？